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orkThread 模式，如何避免重复创建线程。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介绍了一种最简单的分工模式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，对应到现实世界其实就是委托代办。这种分工模式如果用 Java Thread 实现，频繁的创建销毁线程非常影响性能，同时无限制的创建线程还可能导致 OOM，所以在 Java 领域使用场景就受限了。要想有效避免线程的频繁创建、销毁以及 OOM 问题，就不得不提今天我们要细聊的，也就是 Java 领域使用最多的 WorkThread 模式。WorkThread 模式可以类比现实世界里车间的工作模式，车间里的工人有活了大家一起干，没活呢就聊聊天。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车间工作示意图来理解。 WorkThread 模式中的 WorkThread对应到现实世界里，其实指的就是车间里的工人。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车间里的工人数量往往是确定的。那在编程领域，该如何模拟车间的这种工作模式呢？或者说如何去实现 WorkThread 模式呢？通过示意图，你很容易就能想到用阻塞队列做任务池，然后创建固定数量的线程，消费阻塞队列中的任务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方案其实就是 Java 语言提供的线程池。线程池有很多优点，例如能够避免重复创建销毁线程，同时能够限制创建线程的上限等等。学习完上一篇文章，你应该知道用 Java Thread 实现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难以应对高并发场景，原因就在于频繁创建销毁 Java 线程的成本有点高，而且无限制的创建线程还可能导致应用 OOM，线程池则恰好能解决这些问题。那我们还是以 Echo 程序为例，看看如何用线程池来实现。文中的示例代码是用线程池实现的 Echo 服务端，相比于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的实现改动非常少，仅仅是创建了一个最多线程数为500的线程池 ES， 然后通过 ES.execute 方法将请求处理的任务提交给线程池处理。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正确的创建线程池。Java 的线程池既能够避免无限制的创建线程导致 OOM， 也能避免无限制的接收任务导致 OOM， 只不过后者经常容易被我们忽略，例如在我们前面的代码实现中就被我们忽略了。所以强烈建议你创建有界的队列来接收任务，当请求量大于有界队列的容量时，就需要合理的拒绝请求。如何合理的拒绝请求呢？这需要你结合具体的业务场景来制定。即便线程池默认的拒绝策略能够满足你的需求，也同样建议你在创建线程池的时候呢，清晰的指明拒绝策略。同时为了便于调试和诊断问题，我也强烈建议你在实际工作中给线程赋予一个业务相关的名字。结合以上三点建议， Echo 程序中创建线程可以使用文中的示例代码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不过在使用线程池的过程中，还要注意一种线程死锁的场景，如果提交到相同线程池的任务不是相互独立的，而是有依赖关系的，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线程死锁。实际工作中我就亲历过这种线程死锁的场景。具体现象是，应用每运行一段时间，偶尔就会处于无响应的状态。监控数据呢，看上去一切都正常，但是应用实际上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。这个出问题的应用，相关的逻辑精简之后呢，如文中的示意图所示，该应用将一个大型的计算任务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的任务会等待第二个阶段的子任务完成。在这个应用里，每一个阶段都使用了线程池，而且两个线程池使用的还是同一个线程池。我们可以用文中的示例代码来模拟该应用，如果你执行这段代码，你会发现它永远执行不到最后一行，执行过程中没有任何异常，但是呢，应用已经停止响应了。当应用出现类似问题时，首选的诊断方法就是查看线程站。我在文中也展示了这段示例代码停止响应后的线程站。你会发现线程池中的两个线程全部都阻塞在 L2.await 这行代码上了。也就是说，线程池里所有的线程都在等待 L2 阶段的任务执行完。那 L2 阶段的子任务什么时候能够执行完呢？永远都没有那一天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线程池里的线程都被阻塞了，没有空闲的线程执行 L2 阶段的任务了。原因找到了，那如何解决就简单了。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将线程池的最大线程数调大，如果能够确定任务的数量不是非常多的话，这个办法呢也是可行的，否则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。 其实这种问题通用的解决方案是为不同的任务创建不同的线程值。对于前面这个应用 L1 阶段的任务和 L2 阶段的任务，如果各自都有自己的线程值，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。最后再次强调一下，提交到相同线程池中的任务一定是相互独立的，否则就一定要慎重。整体总结就是，我们曾经说过，解决并发编程里的分工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和现实世界做个对比，对比现实世界构建编程领域的模型，能够让模型呢更容易理解。上篇我们介绍的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类似于现实世界里委托他人办理，而今天介绍的 Work Thread 模式则类似于车间里工人的工作模式。如果你在设计阶段发现对业务模型建模之后，模型非常类似于车间的工作模式，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可以在实现阶段采用 Work Thread 模式来实现。 Work Thread 模式和 Thread per Message 模式的区别有哪些呢？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，你委托代办人做事往往是和代办人直接沟通的，对应到编程领域，其实也是主线程直接创建了一个子线程，主子线程之间是可以直接通信的。而车间工人的工作方式则是完全围绕任务展开的，一个具体的任务被哪个工人执行，预先呢是无法知道的。对应到编程领域，则是主线程提交任务到线程池，但主线程并不关心任务被哪个线程执行。 Work Thread 模式能避免线程频繁的创建销毁的问题，而且呢能够限制线程的最大数量。Java 语言里可以直接用线程池来实现 Work Thread 模式。线程池是一个非常基础和优秀的工具类，甚至有些大厂的编码规范呢都不允许用 New Thread 来创建线程，必须使用线程池。不过使用线程池还是需要格外谨慎的，除了今天重点讲到的如何创建正确的线程池，如何避免线程思索问题，还需要注意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 Thread Local 内存泄露问题。同时对于提交到线程池的任务还要做好异常处理，避免异常的任务从眼前溜走。从业务的角度来看，有时没有发现异常的任务，后果往往都很严重。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，小辉同学写了如文中所示的代码，本意呢是异步的打印字符串 QQ， 请问它的实现是否有问题呢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，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